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成龙婚宴多八卦，礼金几何惹喧哗，有心立业说成家，是推波助澜将谁耍。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边城的百姓故事。说起这成家立业呀，那基本上就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两件事了。不过呢，在这两件事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有人一心想着立业，而有的人呢则认为先成家更为重要。今儿咱们要说这故事，算是把他们都搅和到一块儿去了。 二帅，小六顺子， 嗯， 你们那小两口啊？ 什么小两口啊？ 我们小哥俩。 哦，对，你瞧我这脑子，你们老哥俩呀？ 老个嘛，岁数不大。 你们小哥俩呀？ 哎，对了， 你们都没结过婚。 是。 对。 你们不知道这个。这里头这事儿， 您要干？ 您结过婚吗？ 您怎么这么兴奋呢？ 我就说呀，前两天啊，城里头张员外嫁闺女 啊， 哎呦， 哎，怎么才您搅了？ 哎呦，那婚宴哟，那排场哦，那个大哟， 人家有钱呢，那是。 那彩礼，那嫁妆啊，哎呀，那宴席菜单啊，好家伙，都成了大伙谈论的话题了。 是啊。怎么个夸张法啊？ 哎呦，就我跟你说啊，就人家那个人不是在屋里头， 哦，在井里， 在井里头结婚， 河里 不是龙王爷结婚， 在哪？ 在 海里头， 在海，又改了王八精了似的。 在哪？不在屋里，在屋顶子上。 屋，那是黄鼠狼，那是。 那在 哪洞里？ 那又改老狐狸了。 您怎么说？ 那是哪儿？您就说吧。 在草坪上，草坪，草坪，草坪。 哦，草坪上，草坪婚礼呀、啊 哎？ 那我们听说过呀。 草坪知道，就把草都弄平了嘛。 就是很平嘛，那个草。 对呀、 啊，草坪。 我跟俩傻子聊天呢，你知道吗？ 谁是傻子？我们不懂，你怎么说呀？ 对啊，大草坪，哎呦， 就一片草呗。 哎，占地就这婚礼啊，我告诉你，占地面积67公顷。 好家伙， 那看得见 什么呢？对，后面说话听见了，听不见呢？ 啊，不是。 六十七亩就够瞧的了。 67亩地 也吓人的那个地方。 67平米要太小了。 那太小了。 反正不小是吧， 就挺大。 哎顺子，你说他们有钱人真是的。这不 铺张 浪费。这一场婚宴办下来，这亏呀、啊，这亏多少钱呢、啊？这得， 他们都钱都不一定好道来的。 人家家里头啊，都有钱，知道吗？ 那 人家张员外，知道吗？人家员外，你们呢？你们完蛋，你们六顺， 你怎么了？ 我们六顺多好啊，666。 请的人多，人给礼金能，你想想，人家排场那么大， 能折回来？ 人礼金，人能少给吗？ 那谁知道？ 人能少给吗？ 哦， 他们这些， 你好比说，要是这一桌饭要是值个10两银子，十个人，他总不能一人随1两银子是吧？ 哎， 对吧？你比如这十个人，哎， 一人随1两，好意思拿出手吗？ 那也是哈， 那是没找我去，1两都是多的。 哎呀，我要不不找咱哥俩，你说这。这怎么有钱人都这么有钱了，还这飞天打网的，然后请别人靠这个结婚来赚钱？你说这赚钱的倒是怎么 都让他们学， 真是都让他们想了呢。 你们看人家挣钱呀？ 可不嘛！哎，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 什么主意？ 你们也结婚呢？ 我们跟你结婚？ 高什么结呀？我们。 你刚才说什么？ 不，我什么都没说。 你说 都没说。 你再说一遍。 不。 六哥，我觉得行啊。 活不了了。 开小玩笑。王婆，您介绍一下。 我从来没跟老爷们搭个过呀。我也没跟那些个男的聊过天儿啊。 我们俩。 我老头死了这么多年，我守寡可不容易。哎呀，这可让我怎么？ 我说六子，先给我拿口水 喝。哎呀，您就赶紧走吧，要不然 我说着你们俩也结婚，到时候一挣钱，嘁哩咔嚓这么一掷， 能行？办不起来吧？我们 对不对呀？总之，哎呀，这个现在好像，不过我听说了 啊， 我听说了，说的好像最近这个。整体礼金的水平好像越来越 贵。哎呀，您认识那几位吧？好，谁能给你拿钱？ 你别管。 再另外不是，哎，你咱可以定日子，好吧？日子好定，人儿定不下来，谁跟您结呀？ 你这人， 你也没那个对象，您是条单身狗，您忘记了吗？ 你， 您是条单身的狗啊！ 你这不有王婆吗？ 不是，王婆没想跟你结婚呢。 我知道。我说您帮我介绍，您不是咱们有名的红娘吗？ 我给你介绍介绍。 您给我介绍，我这说那什么呢？ 您说说要求。 什么要求？ 王婆婆，您说说要求。 没要求。 你让他听听。 我说 人说人姑娘要求。你废话，你有什么要求？ 我也没有姑娘家呀。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 跟你们俩说啊。 不是，不要，我不要他介绍。不要介绍。我 不 要 介绍。 不要姑娘条件。 那赵云婉 谁要真结婚了？ 嗯，那什么意思？ 哎呀，就是假装咱要结婚，你怎么不懂啊？ 我也不能假扮你媳妇儿、啊。 我知道你不要再动这个念头了，把他扼杀了，好不好？扼杀了，不是这意思 啊， 顺子。 哎， 你， 哎， 你来新娘子， 我来 什么？你来新娘子， 我来，我这个身材， 你来新娘子， 我这个身材， 您呢， 我也来不了丈夫。 不是，那有我呢，这不是、您呐，您负责，您来大了， 我大了， 您大了， 大 执 事， 那对，您就张负责张了。 你怎么还愿意这？我跟你说，你们愿意干这事儿，我干不了啊， 怎么干不了？ 我干不了，干不了。 哎 呦，有什么干不了？呦， 不， 顺子 不行， 顺子 不行， 顺子 什么职责也不行。 听不，大妈，我劝你一句， 听不了，听你话活不了了。 听， 你看，您下这 有钱挣不挣？ 挣是的， 这事儿不干，干不了。 哎呀，这一把你扮演新娘，下把我来不就完了吗？ 还有下回呢？ 下回你结婚呢，你来新郎，我来新娘啊，对吧？ 看不出来，你知道吗？ 蒙着脸看不见呢。 怎么我这体格，我这么高，我这么胖，我…… 哎呀，你蹲着点，啊、 我累死我的。 走道时候蹲着点。再说了，那大红的那个衣服长，你们脚就挡上了，也看不出你胖瘦了。哎呀，我找一款式点的媳妇，找一胖的，谁管得着啊？对不对？ 太款式了，您这个心。 哎呀，这不是为挣钱吗？ 我告诉您，下回可你来女的， 下回我来。 我跟你说，这一回啊，你要敢往外说，小子，我跟你说，咱俩 我能往外说吗？哎呀，再说了，咱关键不为了挣钱嘛，你就想着多请人啊，请点有钱的， 甭废话， 头有点多挣钱。 这，你们俩先安排去，我自己回家难受会儿去。 那王婆，一切就拜托您了。 哎，咱们是。走着瞧， 哎，对我这好，人家呀是先成家后立业，咱这呢，哎，我借着成家呀，哎，我就把这就是我的事业，哎，我就把这业务就立起来了，就这么着。 别人是正正经经的成家立业，这几个呢，借着成家的由头行立业的收益，打的这么一手好算盘，就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够如愿以偿。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啊！谢谢各位给我捧场，谢谢。一会儿咱们多喝酒，来，您到了，哎，王员外您来了，哎呦，张大虎，您往里边请， 你辛苦， 李掌柜， 恭喜你啊！ 来，哎，哎呦，孙大夫，到里边请，哎呀，哎呦，您是干嘛的呀？您是来这干嘛的？ 我是送快递的。 啊，送快递，进来来，里边来，一块，大喜日子，简日不如壮日就是好朋友，咱们来一块往里走，来，王婆， 张老，来人呐，快点往里走， 我去， 对，张老者， 哎，快点，往里走，哎呦，你这玩意儿的，你这来的都是客呀、啊，你这。 王婆， 哎， 那个我是送我跟这位小六哥，我不是不熟啊，我真不熟啊，我就一共给他送过两回外卖，我真不认识，怎么他结婚把我还给蹬进来了？我走啊，我要走啊，您跟他知会一声啊， 别走啊， 怎么了？ 我跟你说啊，这成亲这事儿，人对人小六是什么事儿？人生的重要时刻呀、啊。对不对？受邀请却不参加宴会的人都是没有智商没有情商的 啊， 是为整个人类社会所不容忍的 哦， 知道吧？你呢，他不是这样人，邀请你了你就得进来，你要不进来就不给他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你就没情商，你没情商你就没智商，没智商你就不被社会所容忍，你就是被社会淘汰的人。 那我进来吧，我要不然我这个外卖我都送不了了。 那可不嘛，以后你送外卖的时候人一看着呀，不是人得出去，你怎么办？ 那我 你进不进来？你不进了无所谓，我也不求你，你走啊！ 我走了，要不然 啊？ 别进来，吃饭啊！ 行，我是哪一桌呀、啊？ 来，王婆，张老，给安排个桌呀、啊！ 来，你 新来的朋友， 你就坐那桌， 哎，好， 吃吧，来，大家尝尝吃。 大饼、馒头、稀粥、咸菜，这是婚宴呐、 啊！ 我 啊，这是我这就是我们新研制的这个咽口菜系， 是咸 啊， 是太咽口了这个。 嗯， 那么但是我放回来吧，我还给什么礼金？这玩意儿吃俩馒头，吃一口咸菜，我这，哎。 那个，哎，怎么把礼收回去了？那个。王婆， 来， 你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哎呀， 你给人讲解一下，要不然 他 钱 他 给的， 哎、 那个 哎呀，你干嘛呀？才讲，哎呦，这我跟你说呀、啊，这小哥啊，他是这样，我们啊，他这个婚礼啊，主打就是简朴风啊，也是一个好家风的传承，知道吗？避免现如今这种奢侈浪费的陋习，你知道吗？年轻人都得这样。啊，哎，当然了，年轻人啊，在我们搞这个节勤俭节约这传统的同时啊，啊，他也得有一点年轻人的创新，啊，年轻人创新呢，就是我们不请人吃好东西，这是我们的创新。那他这悠久的历史还是得保留了。 对，您说说什么得保留？ 这。 份子钱得保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你看你看你看， 是，这是主要不是为了吃，还是为了接受一个精神的洗礼， 精神洗礼， 对吧？当然了，这人与人之间呢，不仅要有精神， 你光精神不行啊， 还得有物质， 还得有物质啊。 对，所以我们呢，就是、这物质呢，就体现在你给我随份子； 对， 精神呢，就体现在我们不给你好吃的。 哎，这样呢，又修炼了你的意志， 哎、 我们还收了礼金。 对， 这样你还心里还高兴， 哎、你知道吗？咱们一举多得。来，快点，快点把钱拿出来吧，拿出来吧！ 哎，不是抢怎么了？该 抢 了是？ 大家都 这还吃了，关键你这酱豆腐你都给我吃了， 对， 不是？ 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是不是都高高兴兴的吧？ 不是我， 你不能 别的，扫我们大家伙兴是怎么着？ 对不对？ 没， 您这有没？ 不是， 大家都高高兴兴。 您大喜日子，大喜日子，对，来，这是一点薄礼啊，不成敬意，不成敬意，您快收了是吧？ 对， 我吃， 你快吃啊，快吃，多吃馒头， 不是，是多吃吧？您给我来碗水行吗？ 多吃 吧，咱们凉水， 这不有开水？水吗？这不有开水吗？ 稀粥嘛，稀粥嘛，这稀粥稀的一点米都没有，跟水一样。快喝吧， 喝！ 哎，行。哎呀，面子上的事儿那可真不是那么容易过得去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这个骗局能够成型。只是总有人会很认真、认真的对待朋友，认真的对待生活，于是乎就有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桩事情。 哎，我去，恭喜了啊，恭喜了啊，小六子，恭喜！ 这阿福， 你还认识我呀？ 咱发小我都不认识你。 恭喜呀、啊！ 你不在， 恭喜 你不在外地的吗？离俺好几百里，你怎么回来了？ 哎呀，我不听说你要成亲吗？我这连夜的好坐着驴车就往回赶呢。哎呀，你说你这玩意儿的，你也不给我发请柬，我这倒回来，我这赶回来啊！你这我要不回来，你是不是都忘了我了？ 哪能咱发小我能忘了？王婆，快张罗，快张罗，快张罗！哎，张罗！ 王婆， 哎呦，又来了！哎呀，这个，这个。你是他的发小，这是我的红包，小六拿着， 不是我不是，您别给红包，这不是 拿着呀， 不是阿福，那 你拿着呀， 不是拿着， 你怎么回事？人家给红包你怎么不拿着呀？赶紧的呀，接着呀，收红包，快点， 等我收下，哎，阿福啊，最近怎么样啊？ 好嘛，这玩意儿的啊，在那边还行。挣钱了倒是啊、 哎，你看看， 我说， 哎， 六哥， 怎么了？ 我嫂子呢？ 干嘛、啊？ 嫂子呢？ 嫂子在后边呢，她一会儿准备出来 看看嫂子呀。 那哪能看呢？这会儿盖着盖头呢，哪能看？ 没见过吗？ 不是，那也不行啊，这成亲当天的。不能见外人，这不能见。王婆，你懂的，妈妈这，你给拦着 点。啊，对，可不是嘛，哪有那个大是吧？大结婚的这看人媳妇儿，这那个不能见，这玩意儿见就不吉利， 对， 知道吧？ 不吉利。 哎，这 王婆老人，咱们听人家的。 没嘛啊，我告诉你啊，我就必须得看看我嫂子啊。我告诉你，我跟六子，我们这都发小，你知道，我们不见外，我得看看嫂。我来，咱是这屋吧？我进去啊。 不是我， 哎呦，这怎么这王立爽的那个？ 你赶紧进屋，你盯着点。 哎呀，我盯着点。 顺子做好准备了。 哎，顺子。起来！别跟这看着，我让你跑着睡觉。 你干嘛？ 把这盖头盖上。 疯了吧？你干嘛呀？ 人家要进来要看你。哎呦，进来了。 阿佛，就这屋来看看吧，看看嫂子。 六哥，嫂子在哪儿呢？ 就坐着呢吗？ 哎呦，我这嫂子，你这是我嫂子哈？ 对呀，你看长得， 你我嫂长得正款式啊。 哎，我就喜欢这个，胖胖媳妇有福，知道吧？ 是你这。好嘛，嫂子坐炕上好，比你高半头。 哎、 你这玩意儿，啊， 我这是个高好啊，我就个矮，我想通过你嫂子这个改善基因，知道吧？ 哦，你这玩意儿，我嫂子，你看这，哎呀，这嫂子这脚好嘛，比你这脚还大呢啊！ 别光看，你看嫂子脚，你看你嫂子脚干嘛？这个，咱外屋聊吧，咱外屋聊行吗？外屋聊吧。无聊啊！来，出来！ 慢，露馅了！我赶紧跑，我来露馅。 哪来的骗子？ 骗我六个。 别阿福别拦，别追他。 不行啊，他跑了。 没事儿。 这什么意思？谁给你介绍的？这不骗人吗？这个这是个男的，这个。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长得跟狗熊似的，这个。 不是，我知道。您别追去，误会阿福。 我把他杀了。 误会阿福。 这有嘛误会的？ 怎么回事？男的跑出来了，这个娃子。 这有点意思，这男的穿上 怎么回事？ 哎呦，这个麻烦。 王婆，你快点，张罗的拦着点。 哎，我拦着点啊，我拦着。 我问问那什么我。我那钱可都给了，这个意思是怎么个意思呢？我这样的一个，你们是不是也以后不能被这个社会接受的人了呢？这什么？这刚才这人我怎么看那么眼熟啊？ 不是，那个，他， 你说清了。 对， 大伙都过来给他围着， 这怎么回事？这个啊。你这是不是为了骗我？ 这里边可有不少的这个乡绅的达官显贵啊，都给你来捧场。 骗我 你小局长都不问你 是 什么意思，你啊？ 什么意思？ 说 这，你各位高清贵友，各位杨司令，各位叔大爷，各位亲朋好友，我就是说吧，前两天啊，那王婆她那个跟我们说张大户家结婚，哎呦那个排场啊，然后呢说。那排场可大了，我说那不赔钱吗？人家说了，说人家认识的都是达官显贵，都是有钱的朋友，说这个一结婚呢能挣好多礼金。我们就想着是他能挣礼金，我也能结婚挣礼金。 没媳妇，媳妇怎么是个男的呢？ 没 像啊， 没媳妇嘛，我就找顺子，我说你帮个忙，然后结果这不后来就。没想到阿福来就漏了吗？这不是本来啥事儿都没有，挺好的。 别废话，退钱， 把钱给我们。 得，给您退钱。 什么人呢？这是。以后我跟你说，你在这儿你混不下去了。 您别， 走，甭跟他废话，走， 散了。什么玩意儿？没给你报官就是好事。 哎，这人怎么？哎呦，这。 哎呀，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呢不仅没骗了钱，还得面对前期成本的投入和接下来围观群众们的指点。不仅如此，最为可惜的就是那远道而来曾经真诚以待的朋友，如此这般过后，恐怕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吧。所以咱不禁得问，您这是又何必呢？正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走过路过听一听，悔不当初，所谓何时一场白忙，多费劲。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在黎明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家小楼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美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几颗心啊，几颗热烈的心啊，怎